他找老王来了，给老王打一电话啊，老王最近挺好的。老王说好个屁，我想抽死你，你这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你听我说，你别着急，这事情既然发生了，是吧？咱们就想办法把它解决了。怎么解决呀？我跟你别嚷嚷啊，听我的，我跟你说啊。他是这样的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跟你这个媳妇呢，我们是真爱。你再说我抽你，你听我说完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但是我们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岁数都不小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都不想要孩子了。不要孩子呢，可是你媳妇她总得有人给养老送终吧，是吧？我们这个膝下不能无子啊。那么我们俩人后来出来之后一商量呢，跟你合计合计呢，你不有个儿子吗？啊，你儿子，我看就归我们吧。呵。老王说你欺人太甚，打官司告状，我跟你们没完。你说这什么事儿啊，是吧？还有那骗婚的呢，骗婚啊，那个时候我听说过有这样的，就是这个说是相声里说的嘛，旧社会嘛，说有那个家里面甭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啊，可能是有点什么啊，哪是残疾啊或者怎么回事啊，反正是这个啊，家里面有钱不行，咱们就找个媒婆吧，不行咱们就出去给啊寻门亲事，哎呀，到时候咱就别说实话不完了吗？啊，那个骗婚不是。不是，这是一姑娘，嚯、哦，长得倍儿漂亮，那家伙真的可以说得上是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呐。据说上大学的时候，那被称之为他们学校校花，校花，您合计合计，那差得了吗？这还骗婚？他为什么呢？哈哈，他主要的目的不是骗婚，而是骗钱。深圳都市报的报道，这个头些日子啊，深圳商人那个圈子里面都嚷嚷动了。互相之间还对口供呢，哎，我说刘总，老刘，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，你知不知道那丫头啊？哪丫头？就那谁，就那个那个姓张那个啊、哦？知道，建行那个，对，跟你是怎么着？我听说你们俩人差点结婚，嗨，别瞎说八道，我都结了婚了，我孩子都结婚了，不是，我就说啊，这人跟你有关系没有？你跟我说实话，嗨。我能有什么关系啊，生意上的事。哎呦喂，你可不知道把老李给骗惨了，270多万都没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说是啊，这些年在深圳一些商人的圈子里头活跃着一位姓张的美貌的女郎。这姑娘1985年出生，长得别提多漂亮了，不光那个，开着公司，有钱。而且人说了我是建行的，后来一打听他倒是在建行干过，但是早就离职了。他拿这个吹大气给自己脸上贴金干嘛呢？专门跟一些富商有钱人搭个，其中就包括那李买卖人李相公李员外，哈哈，对，有钱吗？呵，跟这张姑娘俩人哟，呵，一见如故，互相这么一聊，嘿，你猜怎么着？老乡，哎呦，这李相公高兴，嘿，我说呢，这家伙有缘分，有缘分。起先这姓李的呀，真没留心，就觉得这是一漂亮姑娘，北京话叫漂亮姐儿。哎呀，跟他聊聊天呗，是吧？热热嘛，哈哈，对，喝咖啡啊，聊聊天，打打高尔夫嘛。可是呢，人那张姑娘有心，俩人见了几面之后，就没几面啊，还没怎么有什么深入的交往呢，张姑娘就说了，哎呀，李员外李相公，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，是吧？我很喜欢你啊。是哟，你说这个李相公一听还挺不好意思，脸都红了啊。你看我这把岁数，还无所谓，岁数不重要，是吧？这个爱情这个东西，有的时候它就是跟这个岁数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，是吧？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关键我是在想呢，咱们俩人结婚之后啊，这个婚姻生活怎么来安排。哎，这老李说，你等会儿打住，你说什么结婚啊？结婚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多大呢？你看这咱俩不商量这事儿吗？我找你来不就为这个吗？我刚才说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吗？我就算喜欢吧。哎，你要喜欢我，那好，咱俩一拍即合，敲定了结婚，这辈子就是你了。老李说这也忒快了。哎呀，好嘛，你看看送上门这么漂亮大姑娘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老李想，那也是，那就接吧。俩人扯了证，扯证之后没多久，人张姑娘说了，哎呀，买卖生意上需要钱，要不然你给赞助点吧。老李都没多想，媳妇儿嘛，这不碍事，没问题。啪，270多万拿出来了。姑娘拿了钱之后啊，当天你猜怎么着啊，就消失了。 没过半个小时，就出门半小时，老李再给媳妇儿打电话，打手机关了，再找找不着了。深圳仿佛压根儿就未曾有过这个人。后来通过其他的方面报了警啊，什么警方给一了解，这人拿着这钱当天他就出境了，然后说奥地利有个什么人帮他把这钱给洗出去了。哎呀，把老李给骗的，关键是不光是钱啊，拿走了老李四套房产证原件、身份证原件、结婚证原件，所以这老李想离婚都离不成了，这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呵，哑巴吃黄连，真可以说得上是有苦难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也是自己太不仔细、太不小心了，太大意了，不多聊了。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。